有耳根的聞聲，咁啊就對外的音聲起啱疑心分別，所以取捨真愛就流而忘返，咁啊因此就流轉生死啊。咁啊，我哋就應該叫佢做陰性交集啊，就不能稱為叫做陰性燃燒。咁啊，現在話陰性燃燒就係指菩薩，佢反文自性啊。所謂惡就係離陰性，內就係脫文性啊，以妙觀察之，觀呢個不生滅嘅文體，咁啊由是內外根塵。即皆消滅，靈光直照，永絕根塵，咁就叫做陰性的二消。就觀聽反入，嗱觀就係妙觀察智啊，聽咧就係呢個正聞性，咁啊正心先到，咁啊聞性就隨先流轉。咁啊，現代菩薩啊，或初於文中就入流亡所。咁啊，由於觀呢個聽聞性啊，就係反照內心，離思妄塵。咁啊，以呢個反照之功啊，係斷除呢個煩惱，所以名為佢就離思塵妄。咁啊，塵就係屬於呢個星塵啊。妄呢就是颠倒的文章，所谓由尘发之，因根扭障，根尘和合先至有这个分别，有这个妄想。现在菩萨以这个反文之力故，内离根，外离尘，根尘相脱，得到消炎解脱。咁啊，由於菩薩以呢個修行之功，咁啊自己得到超然解脱啊，所以能令眾生，咁啊應該有自我名號一句，就禁係枷鎖，就鎖不能著啊。咁啊，菩薩修正入空，咁啊自己究竟輕善解脱，所以亦能夠令眾生若有。这个扭鞋枷锁那种的灾难之时啊，你一心听菩萨命，咁你亦得到解脱，话禁系枷锁，所不能着啊。咁例如普门品里边讲，佢话或求禁枷锁，个手足甚地扭鞋，念比观音力。就即然得解脱，就是念观音菩萨的人啊，就是能够免离啊呢个禁系枷锁嗰种嘅系货。个法的就灭阴如迷，嗱法咧就系十四无畏中个第八种。咁灭阴就如迷，嗱咁啊如迷咧，咁啊即是系文体，咁啊亦即是系不。真不滅的真理，咁啊現在菩薩由修正之功啊，咁啊內滅於根，外離於塵，咁啊根塵挺脱就係正不生滅，光明無際，遍照佛界，所以名為叫做圓文，就遍身持力，咁啊由反文力故。咁一切妄想都滅盡無餘，咁啊正得呢個無言大慈悲啊！我普任法界盡於未來啊，以眾生咧嘅樂而拔眾生嘅苦，所以話能令眾生聽我名號，經過顯露，察不能結，咁啊説明眾生啊。若是有人能听菩萨的名号，咁啊菩萨以呢个广大的慈力加庇之故，咁啊恶察见到啊呢个念观音菩萨的人，咁啊唔单话唔会害佢啊，佢仲反而起个慈悲心来到加护呢个念菩萨名的行者， 所以普门品里面讲啦，佢画极于拍妖，就各执刀加害啊，但练比观心力就行即起慈心，守者就分文层，识所不结，就能令一切多淫众生就远离贪欲，十者纯阴无尘，真境圆融，无对所对，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嗔畏，十一者尘嚣时明，发大真心，犹如琉璃，朗彻无碍，能令一切分众正相之阿僧伽永离痴暗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涉离诸无畏障嘅第三科，名为咧涉离三无畏。咁啊，三毒就系指贪嗔痴呢三种烦恼。咁啊，由于佢能够杀害我哋嘅化身为命啊，所以我哋叫佢为毒。咁啊，众生于呢三毒之中，或者偏重于贪淫，或者偏重于嗔恨啊，或者偏重于愚痴，咁啊，或者咧兼两种，或者有啲贪嗔痴都具足。但系若能一心清廉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嘅名号啊，咁啊以呢个菩萨嘅慈悲加倍之故，咁啊即刻能够消灭贪嗔痴三毒烦恼啊！以呢个念菩萨名嘅行者咧，系法身康健啊，都为命常安。九者就十四无畏中嘅第九种，佢分问就离尘。嗱，咩叫做分文就离尘咧？就系由反文自证啊，所谓初于文中就入流亡咗。咁啊，反文自证，咁啊叫做分文啦。嗱，初于文中入流亡咗啦，咁啊亡咗啦，咁啊即系离尘。个即咗就不结，咁啊因为离尘，不为外境之所动啊。不为外境之所转，咁啊叫做色不能结。咁啊众生贪欲之时，就为呢个外境所劫持，就系、是、为呢个外境所转夺，所以唔得自在。咁啊现在菩萨离尘之故啊，咁啊内贪永尽，成就呢个清净梵行。所以能令一切多淫众生，咁啊始终咧有一句轻我名号啊，佢哋远离贪欲。就系话若是呢个贪心重嘅人啊，咁我平时你常常念菩萨名，就可以离开呢个贪欲，咁啊得到咧系清净，唔再为呢个色之外境啊所缠缚啊。能断离呢个色觉，十者嘅纯阴无尘，十者咧就系十四无畏中个第十种，咁啊叫做十者。个纯阴嘅无尘啊，就系由菩萨修正之功反文自证，咁啊由于离根离尘之故，咁啊纯一阴嘅不生不灭嘅问题啊。咁啊，仲边至有外尘咧？佢话无尘，个根境就圆融。嗱，咁啊，众生执呢个根尘，就为实我，为实法，处处都系相对嘅。咁啊，六根对六尘，六尘对六根啊，咁啊，心境都系属于咧系相对嘅。咁啊，由于系根境系相对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就成为有障碍啊！咁啊，现在菩萨以呢个修正之功了达六根六尘都系法界啦，咁啊，为是一心圆融无碍，咁啊，佢哋根境圆融。咁啊，既然能够根境圆融，融归一心而无有障碍， 所以話無對所對啊，了得真貧都係佛家，係自心所謂心點的虛極啊，就冇咗呢個能對呢個所對啦。嗱，咁啊彼此相對，話當然有親恨啊。咁啊，如就冇咗呢個能對所對啦，咁又何來呢個親恨呢？所以話能令一切憤恨眾生，咁啊始終亦係有一句。经我名号之时啊，佢就利之亲为，就系、是、有真诚相对，咁咪有亲为啊。咁啊，菩萨以修正之力，正同一执之理啊，冇呢个真诚对待，能以无言大慈悲，咁啊，令听菩萨名嘅众生咧，可以远离呢个亲恨啊。第十一者。消尘善明十一呢就是十无畏中的第十一种消尘的善明啊，咁啊菩萨以呢个晚文之功，咁啊消灭九法界的尘劳烦恼，所谓法本明耀啊，唯一大光明状，咁佢就消尘，咁啊渐渐呢个妄想咧成为啊。大光明座，咁啊消尘善明，个法界身心就犹如琉璃，朗澈就无碍。嗱，咁啊琉璃宝咧就系通明透亮嘅，咁就譬如菩萨啊，以呢个大光明座，咁啊照了法界，若真就若尘啊，若真就若真，都系唯一自性啊。唯一大光明状，咁啊，如同呢个琉璃宝啊，内外明澈一样，所以能令一切分顿正相，知阿边沙，咁啊，亦有句清我名号啊，就永离天眼，咁啊，能够令一切分就系、是、分暗啊，顿咧就系、是、如顿，咁啊，正相咧。就是呢个自性中一种个罪业的障碍，就是话此人或者曾经毁谤的佛法，或者毁谤的圣言，或者破坏呢个和合的真持，或者障人哋嘅听经去学经，或者障住人哋嘅学界，都是属于种下呢个愚痴之因啊，咁就叫做咧。是暗顿要做呢是愚痴。咁啊阿边家中国话佢就无善心啊，就是此一类人畜生的恶意太重，所以佢呢个烦恼念心啊时时生起。咁啊若是话佢能够发生清净菩萨名，咁佢就在呢个菩萨的大光明状之中，被呢个菩萨大光明藏之所照，所以能够永远离开呢个黑暗啊，生呢个大光明的智慧，所谓化暗就为明，化愚就为智。第十二者，即容应不复闻，不动道场，跌入世间就不坏世界，但能遍十方就供养微尘。於佛如來，各國佛尊就為法王子，能令法界就無比眾生欲求男者，但生福德智慧之難。十三者六根的圓融啊，明照的無二，含方界立大圓鏡，空如來藏，一時盡十方微塵如來秘密法門。就令无失，就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你者，就诞生边正福德柔顺，众人爱敬，是有相之女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别名知无畏相嘅第四科，叫做别名意求无畏。咁啊，即系你有两种所求咧，即系求男或者求女啊。你若是清菩萨名啊，一心一意咁样念菩萨名，都会令你咧满所愿。第二者就系、是、十四无畏中嘅第十二种， 它熔炼的火呢，熔炼熔就是烧炉，即是融化，炎呢就是精神，即是阴精。咁啊，复文呢就系由于我哋反文自证，咁啊，当二十五被呢个阴精所占啦，所以话融化咗呢个精神啊，咁啊自己呢系回归呢个本性，所谓还复一真，叫做融炼复文。佢不动嘅道场，所谓我哋反文自证啊。咁啊，直至到成法，正到呢个不生不灭之理，既无来去啊，系直然平等，由而虚空，都亦如止水啊。咁啊，其实不入不动道场，即系摄入世间啊，只就系从呢个不生灭而起呢个无边嘅大用。就既然识正道，呢个化身嘅理体。咁啊，进入呢个不动嘅道场，进到呢个不生不灭、无来去啊，自然平等嘅本性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就起呢个慈悲妙用啊，我话摄入世间里边咧，系度众生。咁啊，因为菩萨因中佢发愿啊，第一步就系发四种嘅广大宏愿。咁啊，现在用形复文啊，真诚天乐，定不生灭，就系、是、以四宏誓愿中嘅第二断烦恼。咁啊，要烦恼断，先至得正不生灭啦。嗱，第三就叫做学法门啊。咁你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啦，咁啊依呢个法门而学而修咯。嗱，咁啊亦应于第四愿啊。你若然能够用形复文，你就可以咧回归一真啦，同埋即系成佛道，坐于呢个不动道上。咁啊，亦都应第四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嘅心愿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断烦恼、学法门，亦都成佛道啦。咁啊，四宏誓愿中仲有第一道咧。就叫做众生目边誓愿道，即是要做众生，所以始终就话摄入世间去离落嗰啲友情。若是话入呢个同居土，佢设法所教化嘅就系落道众生啊。咁如果入方便土化呢个二乘众生，入实报土就化呢个大道心众生。咁啊，菩萨大慈悲入世度生啊，乃是任运而入，就名为叫做摄入世间。及不话世界啊，咁啊，菩萨正不生灭，言语道断，真行次灭嘅本体。咁啊，由于度众生之故啊，所谓不动道场，摄入世间就系不起直灭而现之威仪。咁啊，建立一切不坏世间嘅假名，即系佢虽然咧摄入世间，但系从经化道啊，就唔会破坏呢个世间嘅假名假相。所以能天十方就供养名称诸佛如来，咁啊，始终嘅十方咧就系、是、天子之权，即系天子于三土。咁啊，三土中有佛现成佛，嗱，例如同居土系有应身佛啊，嗱，方便土就系有应应身佛，咁啊，实报土咧就系有他受用啊，报身佛，咁啊，现在菩萨众生十方国土供养名尘诸佛如来，或者供养呢个花香宝盖啊。或者供养铜幡万象啊，或者供养宝座宝台，或者在佛座下执翼伏罗啊。咁观音菩萨本来就系西方嘅象首菩萨啦，咁啊现在到到娑婆世界，依止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乃系坐佛显良。 咁啊，觀音菩薩啦，唔單係響呢個娑婆世界墮佛轉輪啊，咁啊，亦都分身十方世界供養諸佛，係墮佛轉輪。佢話各國嘅邊仲為法王子啊，咁啊，因為遍遇十方佛之前，為如世佛子，咁啊，亦都墮佛轉大法輪啊，所以在各國佛之邊咧。菩薩就為上首啊，係為法王之子啊，屬於咧係真佛子。嗱，咁啊，法王就屬於係佛啦。嗱，咁啊，法王子咧就係菩薩啦。咁啊，而在各國佛殿之中啊，都有菩薩，咁啊，廣修供養佛，所以各國佛殿都為呢個法王嘅真子。身能令得佛界无止众生是欲求难者，咁啊亦系有一句非我名号啊，咁啊诞生福德就智慧之难，就话菩萨不但各国在佛边系为法王子，系为佛嘅真子，但亦都能劝为之众生说法身情如等故，咁啊本来呢是无难障啊！咁啊，现在由于你念观音菩萨，咁啊，你了解呢个法身平等啊，所以能力无难就得难。嗱，点定有福德咧？咁啊，而有福德，人人见都觉得欢喜啊！嗱，点佢有智慧咧？咁佢有智慧就能办大事。咁啊，若佢话有福德，冇智慧，咁佢福就够啦。咁佢冇智慧，咁我好蠢笨啦，当然就不能成化呢个小生死嘅大事咯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佢有慧，咁啊，佢就好聪明，亦都学机，咁啊，亦都学化啦。但系佢冇福报啊，咁啊，有慧无福，咁啊，亦唔得以受用。所以一定要福慧具足啦。先至叫做美男子，咁啊前佛咧亦系叫做两足尊啊，系具足福德智慧先至明佛。咁啊若是话现今有人求子，咁啊千菩萨名啊，咁啊菩萨就或者自己咧为佢嘅子，就或者令嗰啲善人啊，即系嗰啲纯善无恶嘅人咧。去投胎为他的子，咁啊满佢之所求。第十三就系十四种无畏中嘅第十三种，个六根圆通啊，咁啊众生呢个六根，眼耳能见啊，嘅耳不能闻，咁啊呢个耳就只能闻，嘅耳能见啊，乃至呢个舌根只能尝味道。唔能夠出神，咁啊六根咧都係障礙，所謂分門別物就係不如即亦復不通。咁啊菩薩以呢個修正力之故，以六根中一根反而六根都成解脱啊，所以能夠圓通無礙，咁啊一根就能為六根附用。咁明招就无意，明就属于所照嘅理啊。咁呢个照字咧，指呢个能照之字。咁啊，如今能照所照都为是一心，心境如容，所以冇两样。咁啊，理字就如同呢个琉璃宝啊，所谓内含宝月，就唯一咧大光明藏。不堪立十方界，咁啊含十方界就立大圆镜。嗱，含十方界咧就系说明啊呢行者，咁啊了达呢个直照不二之心，咁啊顺智空遍法界，咁啊一切诸法啊都系在呢个菩萨嘅照流之中，咁你叫做含。十方界，咁六大圆镜咧，佢就属于菩萨嘅大圆镜智啊。 咁啊，呢個大圓鏡珠能夠照法界，自理自無為，就屬於呢個如如意。佢話空如來藏，呢一個屬於呢個如如理。咁啊，此個如如理，我哋點解叫佢做空如來藏咧？因為此理體係一法不立啊，係一塵不染，所以名為叫做空。咁啊，菩薩修正有功，唯一如意啊，要於個如如理，進入空法界，唯一常直光景。咁你叫做空如來藏。咁啊，以上咧就係、是、觀音菩薩嘅自證究竟。咁啊，上下咧就係、是、明從體起用啦。佢話承受十方如來就被異物法門物證，就係、是、承受啊。盡咧就係、是、隨盡。咁乜嘢叫做被異物法門啦、啊？就話佛出世間，所謂演説妙法。无量无边之多，但目的就是显示众生啊，这个本有佛性。咁啊，随呢个众生心性不同，虽有一性，以共咧系二成，或者咧系大成、小成啊，系无量性之名。但系佛所说就唯一佛性。咁啊，呢個唯一佛性嘅道理甚深啊，因為眾生不知不解，咁就成為一個秘密。但係一切眾生本來都是佛啊，由於迷故，所以佢做眾生。但係佢正在做眾生之時，本來亦都係佛啊，以十方諸佛所證係無有欠缺。咁好似呢個天帝色，咁佢有一晚啊，佢發夢咧，咁啊夢到自己跌落呢個糞屍床，但係呢個佛王同埋呢個天體啊，佢根本就未喐動過，根本就唔曾跌過落到呢個糞床，所以始終呢個肉體咧仍然係清淨香潔而故。咁譬如本具佛性，但系众生一向迷而不知，咁我哋就叫佢为叫做秘密啊。所以《维摩经》里边讲，就话一切众生即菩提相啊，系一切众生本来自灭，就不假更灭。个领袖就无失，咁啊，诸佛所说嘅无量法门，咁啊能够菩萨啊系得。大種如，所以領受就無失啦。不能令法界係無始眾生，佢欲求你者，仍然有一句咧，稱我名號啊，係誕生真正福德，由盡眾人愛敬有相之女。嗱，咁啊呢個真正咧，就話、是、呢個人所謂心無邪僻啊。我哋從呢個外表咧，你都可以睇得出嘅，唔使話睇呢嘢相啊。你即使唔識睇相，咁咧如果有幾個人同你碰頭，或者幫你傾偈，你雙眼放喺一睇咧，都有啲人啊，唔單係內心老實啊，佢個外表咧都好老實嘅，一睇就知。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，唔單話佢個內心係狡猾啊，實際上佢個外表啊。咁啊，亦都好狡猾。咁啊，對於呢個識睇相嘅人，當然佢就騙唔到啦。但係一般唔會睇相嘅人咧，就好容易受佢欺騙啊。咁啊，呢一種咧，就係屬於啊所謂咧個心唔能夠清淨，所以始終話同埋誕生堅定，係呢個心咧冇邪通。咁啊有福德之故，所以就受用現成啊！嗱，因為佢柔順之故，所以性情就和愛。啊，若佢係有福無德，咁人愛而不敬啊！啊，若佢係有德而無福咧，人就對佢敬，但係而不愛啊！咁啊，因為有福，就又有德， 所以眾人愛之，亦都敬之啊。對佢又愛就又敬。咁啊，有相之女咧，就係話佢或者又得到十嘅一相、二相，或者十嘅三相、四相、五相得等，咁就叫做咧敬愛係有相之女。一十四者，以三千大千世界、八億日月，係現時世間諸法王子，有六十億恆河沙數，修法十四派，教化眾生，隨順眾生，方便智慧，各各不同，係由我所得圓通本根，發妙耳門，然後身心明瞭含用，周遍法界，能令法界眾生聽我名號，以彼時六十二恆河沙，諸法王子，二人所得是正等無異。佛世尊，我一名號，以彼眾生多名號，是無異，是由我修習得真圓通。這一段經文呢，就是別名諸無畏相的第五科，名為他的結名，是名盡無畏。依此科的經文呢，上所有諸難都應該要加一句的清菩薩，然後才叫成就機感。若是你不念菩薩名，就變成不成就這個機感。所以由念菩薩名或者清菩薩名這一句經文是很重要的，就每一段裡面都要有清念菩薩的名號，才顯得這個因果的報應絲毫不爽。他說十四者，四者是十四無畏中的最後一種，就是十四無畏。以三千個大千世界、八億日月，屬於釋迦牟尼佛是所教化之處。佛在此的南禅部洲，所謂降生、出家、修道、降魔、成道、說法、入滅，是這個八種相而得成佛道。其他八億的南洲亦有佛同時出世、同時出家、同時修行降魔、同時成道說法、同時被入滅。他說現時世間是諸法王子，有六十二恆河沙數者，現在住在世間的所有那些法王之子，即是菩薩，有六十二恆河沙這麼多個數目。所以法華經說，在這個六十二的下面呢，他就多了一個億。法華經呢，他就說六十二億，始終呢就只是說六十二，顯得個億字這條數呢就多了很多，有這個億字就多了，若是少了這個億字，這個六十二恆河沙比之六十二億恆河沙，就當然這個數量就少了很多啦。修法就隨法，修法是如此經的二十五聖，各個修聖不同，例如善財童子五十三餐，他每餐一位善知識的時候，那些善知識都是這樣跟他說，他說我呢只是知道自己修行哪一方面呢的法門的道理，但是呢其他的菩薩他所修他所證，他說我怎樣可以知道你就叫我怎樣可以說出呢？說明菩薩既然不同，各個修證都亦都不同，他們就修法。隨法就是自利成就， 而且各国随将便利生为众生的模范，那么他就罪犯，他教化众生，他循顺众生，方便智慧，他各国不同，就是由于这个真正不同，那么菩萨所用的方便智慧呢，那么业福呢是不同，就好似世间上嗰啲良医啊，个开方咧唔系个个一样，咁啊纯粹咧系对症处方啊。咁啊点解要咁咧？因为众生嗰啲病好多，唔系话一样药就可以医得好嘅。咁啊既然众生嘅病症多，咁啊药嘅亦都系多啊。咁啊所以做医生嘅开方之时，咁啊一定要对症啊，系不能够乱开的，所以为世良医呢，他一定是对病然后先至开方。那么现在所教化的众生亦复如是，所谓无量无边之多，那么佛呢就在一众生之前，那么以他这种的方便智慧啊，随机化度，咁啊亦都令佢哋得到呢个化身嘅健康啊，好似呢个世间嘅良医能够对症下药。佢由我所得就圆通本根啊，就系由我观音菩萨咁啊得到呢个圆通本根，系圆通就属于果啊，本根呢就是属于因。咁啊，现在菩萨从文之修入三摩地，咁啊，第二门咧就系为呢个圆通本根啦。得失了第二门啦，咁啊，由观真身嘅文性发明咧呢个真如本有嘅理体，咁啊，说明咧观呢个圆通常三真实。咁啊，说明啊，我哋知得自己呢个以得文性啊，就系具足圆通常咧，系三真实。咁啊，现在观音菩萨啊，由我所得呢个圆通本根。咁啊，因为圆通就系果啊，本根咧就系因。咁啊，菩萨从文之修入三摩地。所以他们以这个圆通来修行的本根，那么由于观这个以根文经，所以就发明这个妙真性具足圆通常三真实，所以叫做妙。那么然后真心的明妙行用周遍法界，那么由这个妙耳门那么得定圆通，那么然后进一步呢，就是约真的业心啊，都是微妙行用周遍法界，就是说明了修正到究竟成佛啦，他证得一一法，无非是天正法界啊，即如上文讲是阴入处界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法化俗皆妙，唔单话耳门妙啊，咁啊六根、六尘、六色乃至七大法亦都妙，所以然后若真若心都微妙含用周遍法界，因为若真若心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咁啊能令众生就持我名号，就以彼共六十恒河沙诸法王子就二人功德就正等无二，嗱佢话以是之故。咁啊，能令呢个众生，若是话嘅持我名号啊，与系一，即系单念观世音菩萨嘅名号，咁佢所得呢个功德啊，呢、这个福德咧，就是、以俾另外一部分嘅众生，咁啊，大德共持六十二恒河沙咁多个诸法王子嘅菩萨，咁啊，两相比较一下咧。冇乜两样啊，即系单念观音菩萨与共啊念 六十二恒河沙这么多个菩萨法王子，咁啊，彼此嘅功德较量一下咧，系平等无二。点解咧？佢话世尊，佢话我一名号啊，以比众多名号就无二。此就解释何以一名号啊？佢个功德咧系等于持咁多菩萨嘅名号都系一样啦。佢话由我修习就得真圆通，此就系解释。无二之所以，嗱咁啊，真圆通就简直咧就唔系伪词。若是论因中，咁啊文证就具足圆通常，系三真实。嗱咁啊，其他咧就未必啊具足咧圆通常三真实嘅。在此嘅二十五法之中，所谓六根六尘六色七大啊。也只有这个耳根的文证先是具足圆通常真真实。那么若果论证入呢，那就不同了。那么六根六尘六色的十法界加上这个七大二十五法，其实法法都可以得证圆通。所以论证入法法是圆通，因为菩萨所证并有份证以共满证，如果得到真圆通呢，就是属于这个满证，那么其他菩萨呢就属于份证圆通。那么前后的二十四证就不涉及得这个真圆通，就唯有观音菩萨修这个耳门呢，认为他就得真圆通。好像什么啊，好像我们那些竹金啊，你说明是竹金啊，那么当然一点都没有偷袭啊，所谓纯精神无杂。所以观音菩萨修这个妙耳门具足圆通常三真实啊，那么亦即是呢具足是三指三观，那么依止个圆通常个妙耳门去修，就可以断尽烦恼啊，而超脱种种嘅生死，咁啊进入咧呢个不生不灭嘅大波涅槃。